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新的一周开始，每一周新的开始呢，我们都会愿意用更好的话题和更积极的状态来迎接每一位我们的听众，当然也迎接每一位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今天这位嘉宾从在传达室和他见面之后，我就一直怦然心动，就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平复我的心情。就我们的直播间好久没有来过颜值担当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期望着嘉宾能提升一下我们的颜值，因为现在就靠我一个人在这苦撑，很辛苦的。好在今天我们的嘉宾来了，我要先隆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是彭伟嘉先生，他是移居北京已经14年了，而且是留英的双硕士，他的这个现在做的这个系统呢，也是他现在自己在创业的这家公司，稍后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而且呢也是农业研究院规划专家，跨界很多，他有过很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曾经的集团公司总经理，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尤其是我现在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位称职的先生和父亲，还有就是创业者。他投入职场的时间已经整整23年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聊到事业、聊到职场，还是聊到家庭，彭先生都会有很多的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现在我们第一时间请彭先生跟我们一直播的听众，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来打一声招呼。来， 各位听友好，高丽好， 你好。哦，好洋气的感觉，就是是第一次做这样的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吗？您 是的， 是第一次啊。就是刚才我说到了，您现在做的这个叫美学艺术思维系统，它现在这个全称应该怎么来说？ 是我们事实上是叫做Kids Tudo，儿童智慧美学。 儿童智慧美学， 对，其实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外的视觉艺术的这个系统，然后由我跟我团队，我们经过了好几年的过程当中把它整理出来，最早呢其实是为了我儿子写的，对， 就是一开始是为了自己家孩子， 对， 后来觉得这件事情孩子很受益，然后就想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有一些朋友说，哎，你这个东西很好玩，你有没有想过把它系统化？那时候我还在那个集团公司当职业经理人，并没有太多时间，后来呢也是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我还是决定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分享，做着做着就从公司出来了 就是发现这个事情其乐无穷，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引领者， 是 就是你在这个当中发现了兴趣，而且呢也觉得你的这个兴趣可以汇集很多人，所以索性就跳出来做这件事情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20多年前其实就创业过了，那第一次是以失败告终项目是一样的 啊，也是做儿童有关的吗？ 也是 儿童教育， 对，当时候半年就结束了，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所以你知道彭先生，我觉得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是没有办法聊够的，所以明天愿意再来吗？或者这周你都有时间吗？ 我希望我有机会，因为主持人那么漂亮哈，我们应该 哎呦呦呦，谢谢。您以后说我漂亮的时候，麻烦把您的手放在胸口，摸着良心说好吗？ 两只手的话，那老花镜就会掉下去了。 谢谢。那如果各位今天想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都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看到我们职场有高招今天请来的帅气又很有内涵，然后职业经历又很丰富的彭先生。同时呢，我们也愿意跟大家来互动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呢，就刚才我们聊了半天，你可能以为我们今天要聊育儿经是吗？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职场的第一份工作有多么的重要。想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是你的第一份工作跟你学的这个专业相关吗？希望可以听到各位你们的声音。刚才彭先生，我听您说到了是之前也有过一次创业的经历，那个就是您现在做的是和儿童教育有关，当时也 是 为什么会一直选择这个事情，是和你的专业有关吗？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第一个研究生啊，我学的是油画。 哦，学油画。 对对对。 油画研究生。 对，然后第二次脱产学习到英国去的时候，我学的是市场跟市场营销跟视觉传达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是其实你的第一份这个创业也是源于，反正一切都是跟美学有关，就是没有跳脱开这个框框。 对，即使后来做的好像很杂的东西，其实都是跟审美有关的这个行业。 那所以说您的第一份创业是您的第一份工作吗？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不算了，因为失败的东西我们都应该从履历里面把它抹掉。 可是你今天你是很大方啊，第一时间就跟我们分享了，所以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一家传播公司里面当这个美术总监。 啊，当美术总监。 对对对。 所以严格的说也是没有跳脱开你的老本行。 没有，但是做的内容其实跟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就是当时是具体负责哪一块？ 比较杂吧，那个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啊。我们做的是一些类似像动漫的周边的东西，就是现在所谓的文创产业。 对，其实那个时候是主要的是在工作当中抓一些项目， 对， 抓一些内容。 对， 但是其实您自己学的是创作，就是比如说 对 这个美学或者油画的这种创作，所以那个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搭的一个专业，对吗？ 纯美术跟应用美术其实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范畴，就像大家在思考这个创作跟审美，经常也会混淆是一样的，它是两个不同的路径。对， 所以那个时候到了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发现完全不一样和你学的专业不一致的时候，有没有过特别拧巴很别扭的时候？ 倒也没有嘛，因为这个职业跟学校里面最大差距是它的变化很多。然后你比如说你画图的时候你可以一个人了，但你工作的时候你很难是一个人，除非你是一个非常从事非常专业的这个工作的人啊，比如说作家，但是我想作家也需要去外面跟别人聊天嘛。 没错， 对， 他要去获取灵感嘛。 对对对，连艺术家也是。 对，其实在我看来您学的这个专业就是艺术家气质需要很鲜明。你知道艺术，我始终认为艺术到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你想要求高，它都是孤独的，就是它需要有一个自我欣赏和自我鉴定的能力。 对， 前提是我要足够的自信。所以那个时候您学这个专业，油画专业，然后又到了这么一个公司，创业型公司，是刚才您也说了需要团队合作的。 对， 就是一个孤傲的你和一个需要磨合的你，那个时间有没有发生过碰撞？就是你们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在我看来都不值一提，不屑一顾，但是我还要得去迎合，有没有这样的很复杂的心理过程？ 我觉得倒没有。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就在打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比较少了。 那个时候打工是做什么？ 包工头啊。也许我们会去接 是装修吗？ 不是，我会去接一些壁画的工程啊，电视之类的东西。但你想那个也那么大一面墙，你也不大可能自己做哈。然后你可能就出稿子，然后就把下面的之前的工作分包给同学了。对。 哎，所以你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小的团队领袖，就是至少大家跟着彭哥混有饭吃，是吗？ 我觉得当领导的好处是可以分比较多的钱。 所以其实在学校那个时候已经尝到了就是工作的这种滋味或者说是甜头，所以那个时候从学校离开也并没有觉得跟社会很脱节。 是的，其实这个跟每个人家庭背景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条件呢，也不一样关系。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需要这个勤工俭学，像我父母亲都是工人，那我可能就需要自己补贴一点这个零花钱了，因为画材还蛮贵的哈，有时候碰到这个比较好的颜料你买不起的话那就惨了。 所以其实是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想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专业理想上去给自己贴补一点家用， 对， 然后让自己可以在这上面有更大的一个长进。可是那个时候是刻意的找的第一份工作，还是学校毕业了之后你必须要面对要生存想要自己去赚钱然后才找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还是对自己的长远规划思考多一点的因为我比较幸运，我觉得我中学的时候其实就碰到比较好的老师他们那时候就告诉我们你作为一个人你应该要先确定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生涯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决定你的职业，因为职业它不是人生的全部你的个人的生涯才是最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目标放大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可以活到七八十岁那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职业我想做的比较长的可能三十年那久一点的比较喜欢做的人可能做四十年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用这个时间来去做裁切的话，那你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你大约的方向是什么可是谁能明白这个明天会发生什么？ 对，就是所有一切，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我们人从咕咕坠地到长大成人，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未知的，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只有一件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去。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未知才让这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 当然， 所以那个时候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有了这么一个新路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第一份工作里， 好， 还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1000来块吧，扣完税。 扣完税是台币还是 人民币 啊，1000多块扣完税之后。 对， 你当时你觉得你看中这个钱吗？ 应该不看中吧，因为那个正式的工资可能还没有我那个家教挣得多。 所以那你为什么又选择就是它并不是能够给你完全的满足你的物质生活还选择在那个地方？ 我想我们人生的总体目标在那里的时候，某一些阶段性的学习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一个人的价值它其实不是当下的工资能反映出来的因为我们到最后才算总账嘛 所以你觉得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职场经历对你来说是看重的？ 当然。 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难呢，就是作为一个你看你刚才也说了首先原生家庭并不是特别的富足，那如果换作我的话，我可能会看重一个月给我多少薪水，至少可以让我更独立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去生存。可是你并没有看重这个，你那个时候就很清晰的规划自己的职业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自己想明白，还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遇到了你的意中人，他会帮你去分析这些事情？ 其实人最好的意中人是自己了。 就是你没听出来我已经开始那颗八卦的心不安分了吗？ 我知道您要聊什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找工作跟谈对象有类近的地方，但不完全一样因为对象不能随便换嘛但是工作倒是可以调整的， 就是如果不称心了我可以换一份。 对，因为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些事情的变化在人生里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做一些决定所以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跟你当下你发生的一些状况也有关系也许你家人有需要你照顾那你可能就不能够选一个离家太远的工作。 对， 如果比如说你家有小孩要出来啦，或者说你小孩正在长大 你就不可能天天都离开他，然后到处出差啊。 嗯， 为什么我会创业？其实我也是希望留一点时间给孩子， 就是 给他们成长。 没错，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觉得您也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一直播的网友树立了一个好先生的一个典范。就是很多人在忙着打拼事业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特别顾及家庭， 是 就经常会跟另一半说一句话。你要如果想让我陪你，我就不可能给你那么好的物质生活。 是， 我要给你物质生活，我就注定没有时间陪你。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是可以兼得的，就看你怎么来权衡，你有没有那个心去平衡它。 对，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意志很重要的。 没错，那刚才也说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其实我现在听起来啊，您还是蛮享受当时那个工作状态的，因为你自己拎得清我最终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旁枝细节的东西你不会特别在意。那份工作做了多久？ 一年吧。 一年？ 对。 为什么做了一年就换工作？ 因为公司解散了。 我猜得到开头，没有猜得到结尾。所以其实根本跟你没有关系。 对， 对对。 就是因为它是个初创公司。 这是人生的变化，你想象不到的东西。对。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接到这样的通知，说我干不了了？ 倒不是什么样的环境，因为一个新创公司呢，其实半年就开不出工资来了。然后呢，后面的半年是我们留下来这些同事跟公司做对赌嘛。 看谁能熬得过谁，是吗？ 我们其实是看好公司的发展的。 嗯， 对，但是业务没有进来，然后之间的断掉，这个也不是大家 能左右的。 对，能左右的，因为其实这个成功啊，它的可能性很多，然后失败的可能性也其实非常多了。那我觉得人生其实要学会面对失败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但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这件事情其实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今天选了这个东西我就从一而终。因为在过去大家都觉得我们找一个什么公务员啦、或银行的工作啊，铁饭碗啊，金饭碗啊，然后就可以干一辈子退休啊。 对对， 现在不大一样了，华尔街前两年裁人很严重，然后这两年这个银行里面也是一样，基本柜台那慢慢都要裁撤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工作能担保你的明天。 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当然，就是跌倒的早的话，就不容易把伤口弄那么深嘛。 所以这个话题有跟当年的那个老板聊一下吗？他现在还好吗？ 我想他应该后来回去做制作人，应该也很好吧。他原来的专业，对，他不大适合开公司。 他是一个好的项目人，但是未必是一个好的 leader。 当然对，因为创业公司的老板其实都应该是要有很多面的技能的。 对，我觉得至少有一点要决绝，但是如果他是做创意的话，可能在这方面是稍有欠缺的。 对，当然可以找人来补嘛。 对对，所以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您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年的时间。 对， 那如果现在让您回头，如果给收音机前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朋友，或者还没有进职场的朋友一些建议，您觉得第一份工作从中你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有，其实还蛮多的。我觉得我简单说一下好了。因为 哇，你这个眼镜好帅啊，这是近视镜吗？ 啊，这是老花镜。 我对不起你啊。您继续，您够好。其实我也是老花镜，我是戴了一个美瞳的老花镜。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当时候其实心理上面是比较难接受的，刚开始这头一两个月，后来就好了，有点像失恋嘛。 哎，你两个月就能走出失恋的困扰吗？ 不是，失去工作的困扰。第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避免因为年轻人做一个职场新鲜人，你要避免被老板的口才跟魅力蒙蔽。 我懂了，就是不要让他给你画那个饼，要实实在在看到饼。 对，而且呢，要把这个务工的合同的陷阱看清楚。 你是受了多大的伤？ 倒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因为第一份工作，是因为这么多年23年的这个职场累积，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一个老人，应该要提醒一下新鲜人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很真诚。 对， 像我第二个经验是，当时候我进去，因为是主管，所以我还要负责去做其他的招募 啊、 所以我就要动用我的魅力，我也要给别人画饼，找一些新员工一起进来干活，然后一起撑过那一年。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因为你当一个小部门主管，你就必须再去找其他的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去补足那个工作岗位上面的缺口。对，因为我想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团体呢，那个最大短板可能是里面最弱那个人。 没错， 对，如果你再强的话，你要是找来一个不是太合适的人，那可能整个团队就崩塌 了 更快。 对对对。 第三个是呢，其实就看我们那个老板，我觉得创业他其实需要勇气啊，然后也需要这个资源的整合力，然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些落地能力。我觉得光靠想象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他必须要真正动手来做。 对，就是你要观察你的领导他真的有没有这种决断能力或者处理事情的能力。 对，甚至他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来处理不同的或者他自己的 职人善任的能力。 对， 对， 当然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眼睛不好老板的话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公司内部的冲突或矛盾。第四个，我觉得选择口碑好的公司可以避免很多的陷阱，像现在的很多就职的 APP，它就有这样的功能。在过去我们是基本就是抓瞎嘛，不大可能，你要去征信没可能的。那现在呢，你其实你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APP 啊，你可以去问一下问一下前辈啊，问一下这个同行啦、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对。 那通常就是品牌比较大的公司呢，它或者是说规则比较复杂的公司，你可以避免很多的这个陷阱，所以你找一些好的招聘渠道也可以避免上当受骗了。 所以一说到这个招聘渠道啊，我们就要来适时的插入一个植入广告了。猎聘校园其实就可以说到彭先生刚才为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就是我们在入职场之前就可以规避掉的一些风险。那大家可以在线下添加招聘的微信158015520301 158015520301，请招聘呢在线下为各位支招，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猎聘校园去找到更合适自己的实习的岗位，猎聘校园也会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找工作的经验，大家都可以在这两种方式上跟我们保持一个实时的线下互动。刚才也说到了，您是通过第一份工作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您的经验和教训，包括您曾经也自己出去给人画过饼。以后大家碰到彭先生这样的人也要多加小心。其实每个人身处职业角色的时候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当然 就是我们在那个团队那个氛围里面，我们要做一些尝试，做一些努力，其实更多的时候不是为自己。我想作为一个刚到社会的一个热血青年，你可能也有愿意为这个公司的理想去打拼的那样一个初念。 对，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在你有这种职业理想和职业热情的前提之下，然后大家呢再去做一些甄别，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说了给大家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啊，我特别想知道在第一份工作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件事情现在让你想起来对你的职业生涯是很受益的，哪怕那一刻是困难的或者是痛苦的。 23年，基本上已经非常模糊了，就有点像初恋已经模糊了。 你居然初恋可以模糊？你是为了讨好您的太太就要说这样的话吗？我不相信，你知道吗？ 我必须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当然方方面面都可以非常的真诚的向外展现，但作为一个职业的人，你就必须要戴好你的职业的面具。对，所以呢，你适度的要把自己个人情绪要拿开。我觉得作为一个职场新鲜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老人给你们的一个提醒。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职业，就是把自己性格里面会对职业造成伤害的部分一定要适度的忘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不要让情绪左右到你的工作里。 不单单只是情绪，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你自己呢 还是你心里那个自己，还是你周遭人眼中的那个你。 嗯， 你如果是一个先生，你就扮演好先生的这个角色；那你是一个父亲，那你要把父亲这个角色扮演好。 嗯， 你如果是一个领导，那你要把领导的角色扮演好；你如果是一个助理，那你就把这个助理的这个角色扮演好。因为工作嘛，它不是那么个人的事情，它是为了一个团体在做一些共同的事情。 嗯，所以我能看得出来，就是跟您聊天到现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在彭先生的心里，他的谈吐言行当中可以看到一个积极的信号，就什么对他来说是最看重的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因为他一直在把自己先生的角色和父亲的角色，不管是在聊到过往什么样的经历，他都会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也愿意在半点之后啊，跟彭先生一起来聊这个第一份工作，可以包括他后面的这个职场经历，为他现在的生活包括他的工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刚才您也说了，第一份工作您是做了一年，那作为23年职场经历的一位老人，您觉得第一份工作通常做多久会比较合适一些？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哈，因为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面找到这样子那样子一个解释。我觉得太多心灵鸡汤其实可能会把我们教的焦头烂额哈，因为那些心灵鸡汤其实没有把这个社会的变数考虑进去。如果从我个人的经验哈，我讲我个人，我不讲那些心灵鸡汤，个人经验里面来讲，我觉得如果你非常投入一个职场一个工作的话，你怎么样也得干出3年才会有成绩的。因为10000小时这个理论大家都非常明白嘛。如果你每天能够工作个不用太多了，我觉得年轻人工作时间长一点的哦，上班时间8个小时，然后上班时间以外你再增加4个小时投入你的专业，我觉得干了3年怎么样你也可以干出一番成绩的。除非说是那个对方不要你，因为我们追女孩子追谈对象也都一样，你喜欢人家，人家也不一定喜欢你呢，对吧？他也会给你考核啊，万一你扮演的不好，然后那大家就分手。可是如果状况还不错，我觉得至少你要在这个岗位上面尽可能待过3年的时间， 对， 而且那是你满意的一个工作。我想满意是指说在理想上还有那个他们给的工资薪水待遇是不错的， 对， 那你就可以设定这样目标。那假设是比较困难的抉择，有时候一半一半的时候，那我觉得你怎么样也要努力待过一年吧。 至少拿你为一个基础的标准。 不止啊，因为 你也要跟让年轻人跟现在的公司去对赌。 我是从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去看的。因为我们通常拿到履历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这怎么会有那个不到一年就再见呢？这个情形呢，是对方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如果是连续好几个你还把它写上去，那问题就比较大，我们可能连约你的这个来面试的这个机会都不会给了。为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都没想好啊？还是说他工作上面是不是跟别人都很难相处啊？才会不断频繁的换工作。 对， 所以我都觉得那个3个月的经历、半年的经历，你不应该放到你的履历上面去的。你至少要放一个比较完整的，然后能够凸显你自己的。因为我觉得在过去跟现在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因为互联网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窥探别人的可能性。我们经常也会通过这个 朋友圈 对朋友圈或者你的这个微博啊、微信的 QQ 啊去看看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在挑选他的团队的时候，可能也会更有机会去看到以前看不到的这个面目。那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要秀第一张脸出来，就把自己的缺陷通通都露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在对于这个你在职场上面的竞争是很糟糕的。 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如何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 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啊，刚才通过半小时的聊天，大家也听出来了，他的职业经历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真诚，他是带着他过往的经历和一些经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过往，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尽量的总结出对收音机前年轻朋友有益的部分。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今天的嘉宾彭伟嘉先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他也是这个智慧美学艺术思维系统的创始人，叫 Ken Studio， 这是下了节目之后可以再教我一下这个英语的发音。所以他的意思是。 它是儿童涂鸦的意思。 儿童涂鸦啊，我觉得想让孩子做涂鸦，其实是对天性的一个最好的释放。 那是的，对，所有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最基本的欲望。 所以您知道，您是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嘉宾。我们如果通常来的其他嘉宾，我只要给他一个口，他就立刻做广告宣传。所以你居然还这么保守，你知道，让我又对他多了几分好感。所以要麻烦我们的小编继续约一下彭老师好吗？有机会再来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刚才呢，在广告之前聊到了这个第一份工作，您说了，如果现在作为 HR， 作为职业经理人，你会特别的留意年轻人他们的履历。 对。 如果工作时间过短，你会对他的能力和各方面的素质产生质疑。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简历或履历其实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彩笔，这是一个化妆。我觉得我们怎么在很短的时间去理解一个人的过往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样， 对， 但是我们知道你今天怎么样， 对， 因为你的过往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察觉，我们唯一可以 第一直观的理解可能就是这份履历，所以我今天会特别谈到履历，是因为前几天呢，应该说，我最近我们公司也在招聘，那我们希望找到一些好的这个朋友加入我们，但是呢，我发现现在有一些职场新鲜人，他们竟然连履历都没有， 他这个没有是完全是经历零空白，还是说他经历没有办法写上来？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App 上面的文字，你很难去理解那个情绪啊。当然有不同的，我想应该会有不同的原因跟面向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我在学校应该成绩很好，我干嘛要履历呢？那有些人可能就是都不知道要准备履历这件事情啊，我就没 有 履历， 就有点太随性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要做好这第一份工作之前，你应该要先把自己武装好才对的，否则我们很难去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起码的尊重。 对对对，所以我才觉得说做第一份工作很重要。那第一份工作之前的准备其实蛮重要，因为就我们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上面来讲，其实开会没什么，我觉得开会前的那个会跟开会后的那个会比那个开会更重要。对，所以我要提醒，就是我们职场新鲜人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们没有谁是能够隐藏的，我们都很透明。所以你要写一个很贴切的这个简历让大家很快速短暂的理解你，然后在那么多的纸张或那么多的这个电子的文档里面，你要先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战斗条件嘛。 所以这点是很中肯的意见啊。 当然当然。 给青年朋友，就是现在大家不要觉得在当下我只要有一身过硬的功夫，我就可以信马由缰，我就可以释放我的天性。其实就像刚才彭先生说的，不管是对于自己的一种武装，还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那这个简历都是尤为重要的。尤其在这个简历的整个你的梳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看出你这个人对自己职业的一个规划。 对， 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积极有用的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环节。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份工作，我们也说到了您过往的这个各种经历。如果现在让您回头想想第一份工作给您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带来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可能是相对小一点吧。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在职场待很久的人经历到了这一块可能也会是类似，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在第一份工一待就是十年，除非你是签了这个非常长的劳动契约，或者是说运气比较好了，就找到一下就找到一生相许的公司。 比如我。 对，所以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条件。 对，这是一种幸运。 非常少，非常那多数的人可能就会在第一份工作呢，然后学到一些东西，不管是挫折也好，我觉得失败也好，还是说其他部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一二三份工作里面影响多一点，可能第三份工作吧。我想可以聊一聊我第三份工作，因为我后来在第二份工作呢，我工作了六年之后，我毅然决然就辞去了这个学校教职，然后到英国去念书拓展学习。因为我觉得本来呢就是年轻时候定下来的一个梦，只是没钱，所以你必须把这个钱存够了，然后我们就去做这个两年的进修，然后拿了另外一个文凭。之后回来我又重新开始，从零开始。那个工作我也称为我人生的这个新的一个第一份工作。对， 所以在你的思想里这个才是你真正意义的第一份工作。 对，因为它对我后来的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为什么会来北京，然后后来从事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个产业，甚至做了房地产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是就在我最早的人生规划里面完全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因为你是学油画的。 对，怎么会去盖房子呢？ 对啊，所以北京有您的地产吗？所以我要要打折吗？ 我应该可以找到人吧，因为我们做过项目还是比较多。对，我要谈的是，我后来去这个伯明翰念书之后呢，其实给我的世界一下就打开了，因为我们看到外国他们有一些先进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他们也有一些保守的东西，跟我们完全想象都不大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经历我要去分享的是说，其实有些东西其实还是要眼见为凭， 嗯， 大家不要去猜测，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就会，通过网上找来消息，就说我告诉你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都好多好，他其实他自己都没吃过，也没有用过，然后就去评断， 妄谈， 对，那，那份工作。是我从英国留学回来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东莞一家工厂。 Oh. 你们都想象不到是工厂。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的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最高只有高中。 嗯、 然后基本上都是小学。 嗯、所以它其实就是严格意义的类似于代工厂，对吗？ 对，它是一个代工厂。那就是反正应该是夕阳产业，现在可能都没有了。 嗯、 我们做的是礼品的加工。 嗯、 对。然后对我的挑战蛮大的，因为光是沟通就是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你要跟那个生活环境，然后文化水平、教育程度不一样的人沟通，你其实是需要，你是可能是你弯下腰了。 嗯，对。 但我觉得这个后来也给我当爸爸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启示，因为小朋友他不会去理解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最终你还是大人，你要弯腰，你学会你要蹲下来、跪下来，跟他一样的这个视野。那份工作其实我觉得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转折还是比较大的。 嗯， 甚至后来当其他经理人的时候，我一直都会把那个经验拿出来作为一个标准，因为特别苦， 嗯， 特别苦。我们那个工厂，条件非常不好，我们的老鼠大概都比猫大， 真的， 当然， 那叫硕鼠， 对，那真的是硕鼠，就是从来没看过，我们远远一看，原来是老鼠，我本来以为是猫呢，就在那一个条件，我大概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就转到另外一家贸易公司去的。不过那个工厂的这个环境呢，也让我觉得，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去探触到那样子的条件哈，那 原来你根本没想过， 当然 你会接触这样的环境， 所以这个经历后来让我在职场上面对待任何人，我觉得我们都尽量学着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平的位置上面，甚至放比较低一点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因为其实你要跳得够高，你就必须弯得够低。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万万没想到，首先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到了一家代工厂， 对， 然后见了那么多比猫还大的硕鼠， 对， 然后呢接触的身边更多的是一些代工加工的一些工人， 是是是， 就跟他们的这个接触，不管是环境的接触还是跟这个人的接触，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次重生。 对， 就是职场上的重生。 对，因为工厂里面它跟创意产业不大一样，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对于那个文化相对弱的这些工人群体来讲，我们生产线上面犯的一个小错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 很有可能他一个小笔，因为每个人都做一个很简单的机械化工作，但是只要一个人犯错，整个生产线是必须重来的， 对，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要陪你加班4个小时、8个小时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所以那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在现在在你看来，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 当然 所以你在说这些的时候完全是谈笑风生，不会让我们觉得那个过去那个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辛苦，其实你还是蛮享受的，对吗？ 我觉得不管你，我刚刚说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人来讲，他不是你自己，你要把那个角色扮演好。 对， 那时候唯一的这个最大的放松的时候，就是中午能够到我们那个镇上唯一一个4颗星的酒店去游泳，然后只有一个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服务员，我跟他对看，就这样。每天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那个游泳的这个1个小时，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个太多的这个娱乐方式。 对， 所以我每天就要碰到这个生产线上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发到国外的货里面，客户那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你必须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这个心态去看待，因为你不是你自己， 对， 你就是那个岗位上面的那个人，你必须要板起脸来。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是不会那样去要求生产线上面的员工的，那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军事化的管理，很可怕的。 对， 可是你到那个岗位，你必须要配合变成那个样子，因为那过程当中还经历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事件，就是非典。 哦， 当时候只要厂里面有一个员工对确诊为非典，我们就要封厂。封厂就相当于是倒闭了。为什么？因为你出不了货，一定违约。那基本上就是关门了，关门大吉，老板就关门大吉。那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不大可能让这样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很战战兢兢的去面对那样的事情的，因为我们的隔壁的厂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就瞬间就倒闭了。所以我要讲的另外一个经历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有很多的风险存在，不是你自己可控的。 对， 所以呢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高，因为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自己那一天当下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对那个职业最大的尊重。 哎，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可贵，就是你在经历过一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所谓的困境之后，还可以在这个困境当中让自己努力的去调整心态，在当时当刻就调整好这个心态， 对， 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能看出来，跟彭先生将近一个小时的聊天，你性格是很温和的。你说这个就是天生温和，还是你经历过职场或者说各种经历之后沉淀的你这样的一种性格特征？ 应该没有吧，我原来脾气也非常暴躁 啊。真的吗？ 对，但是你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环境里面，其实你不大需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只需要去表达，express 那个你当时候的想法跟心情嘛。因为你看毕加索，他就是一个非常个性非常奇怪的梵高，大部分很棒的艺术家都会有那样子的倾向，那这个也是成为他们的一个符号标志的一个东西。当然那个是仅限于艺术家，如果你不是那样子岗位，你就必须去调整。 对， 因为每一个人在现在都是你自己的品牌的代言人。 所以我觉得让一个人抬起头颅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要让一个人弯下腰，或者说屈膝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很难的。那刚才您说的，在职场生涯来说，对你来说是一次重生的这份第三份的工作，恰恰是给了你未来职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这个其实就特别像您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李嘉诚。 是， 李嘉诚14岁就开始出来去当学徒， 对， 就在那么辛苦的环境之下，当完学徒2年之后，他才成为正式员工。 是， 这之后又去做推销员，做了3年的推销员，才开始攒下钱，想去做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你如果能在过程当中非常平和的看待和应对你当下的那个处境，这个都是你未来成长的一个宝贵的经历。就是每个人必须要有这样的心态做准备。而且你刚才说了，也是在那段经历之后，你学会了弯腰去跟身边的工人说话，也会在未来跟你自己的孩子也好，你做的现在的儿童教育也好，都是难得的一场，这个在我看来是一场求学，一年半的求学。 我顺便也就是呼吁一下未来的爸爸，你今天你可能是一个职业新鲜人，但你也可能是一个新鲜的爸爸。那爸爸跟这个职业有很大不同差别。爸爸是一个不能够放下的职业，他是一辈子终身职， 不能辞职的， 没办法辞职，除非你就算离婚了，他还是你的孩子。 没错。 对， 所以这点很重要。哎，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不跟你聊点八卦和情感，我都对不住你。你有这么丰富的情感想要表达，所以刚才您也说了，不管是真正意义的第一份工作， 对， 还是在你看来很重要的第一份工作， 是。 我们也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算是请教， 是， 就是你觉得第一份工作，我们应该更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平台，还是说你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多面向来谈，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人思考呢，应该要多元灵活，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因为就是说今天我爱上这个人我就非他不可，对吗？这个可能不大符合现在的这个需求。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让我个人来做这么长的这个经历里面的一回顾的话，我觉得第一个，首先你有条件的话要选自己喜欢做的，因为这种热情可以让你不断的保持新鲜感，然后长久。 对吗？如果你娶了一个你不爱的人，你怎么跟他保持新鲜感？怎么跟他保持长久？职业也是这样子的。 对 对，首先是要有这个条件。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退而求其次呢，再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当下我要的是什么？ 嗯， 我缺的是在，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学校并不晓得我缺的是什么。 嗯， 很多这个职场新鲜人一出来就把自己条件开得很高，他可能连这个网络上面他这样的条件都没有去搜寻，然后一下就把公司，哦，我的起薪应该是10000、还是20000、30000、人家为什么要来买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说先去理解一下自己在职场的行情有多少，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定价其实是给这个自己的一个尊重，也是给你的新的岗位的一个尊重。 对， 你盲目的定价的话，那谁会用你啊？所以我刚刚好像履历完之后，定价很重要的。 对， 因为定价有可能是你下一份工作的一个垫脚石。 对，就是高了低了都不合适。 对，当然在这三年里面，其实前面这三年里面这个定价的高低是不是要那么精准，其实倒没必要。我觉得因为上浮20跟下浮20，你生活不会改善多少的。 对对 对，如果你有那个时间去想那个问题的话，还不如把自己该做好的东西先做好。那么大的平台，因为我也待过大的平台，今天公司里面它的运作是就像一个大机器。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齿轮。那你甚至也可能是其中一个螺丝。所以你是不大容易被发现的。那你的个人的能力，你当时候扮演那颗螺丝或那个那个齿轮，你也不大容易被发现。我们知道那个齿轮没有断而已，但是不会说这个齿轮比那颗齿轮更好一点。就大的公司呢，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视野，放宽我们的这个对职业生涯的某一些看法。你可以理解到你周边的人，垂直的左右的，你理解他们的工种不同。然后再看看你的职业的可能性。所以大平台公司它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仰望的人很多。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齿轮的这个效应，就是它可以在你的第一初入职场的第一时间给你一个规矩。 对， 立好一个很好的规矩。 是的， 就是你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职业习惯，这点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嘛，就是您教孩子也是，我宁可教一张白纸， 对， 我也不要上面已经涂涂画画再去改它。 那要翻面才有可能。 对对，所以这点也是很重要。可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如果你是一个觉得自己的性格比较适合从事专业多一点的，那我觉得像那样子大的平台是合适一点的。那或者说你创业比较晚，你打算比较晚在创业的人，在大公司待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可以学到东西更多一点。那如果你的性格是比较一开始就适合当头狼的话，那我觉得小公司可能就更需要18般武艺的。所以而且你更容易发光，更容易被老板看到。然后你在创业公司里面，你也更容易接近老板。老板的一些更好的这个光芒，也许可以给你很棒的这个加持，因为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如果你是在大平台公司，你只可能跟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也许是一个高阶经理人，也许是一个中阶经理人，可是你只能学到经理人的那一套模式。 对， 那创业公司里面，可能你可以学到你的老板的野路子，也许他文化水平不高，可是他就是能够当下就解决很多问题，各种不一样迎刃的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我觉得这个是在选择小公司的时候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更有利的条件。 对，所以我觉得在职业生涯里面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每个人碰到 的 状况跟当下情景不一样。那你如果觉得钱不够，那你如果还有时间，那你也可以去再找一份工打了。因为我们也据我所知，现在做好几份工作的人也有。 对， 因为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多理想的话，你就会想办法去解决那些问题。如果呢，你经常说我到底要选工资高那个，还是选理想 更好的那一个，那你应该是一个属于还没有想明白的人，你左右摇摆，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女孩子在掰花，她爱我，她不爱我，还是那个男一号、女一号啊，还是这个男二号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会让你产生更多困扰。我觉得在没有选到任何平台之前，你应该确立一件事情是，首先你要有平台给选。 对， 就是你都没有对象，你想好我要白雪公主还是那个 灰姑娘， 对，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首先你就是应该要有特定的目标，你要把你的选择都罗列出来，人家也愿意给你 offer。 对， 就在没有得到 offer 之前，你不要去思考那个我要大还是小，对不起，大还是小不是你的当下 的 问题，对，你只能备选。所以呢，你要能选择，首先是你要至少要得到两张牌嘛，对吧？ 对， 你可以是我要是 A 面还是 B 面，我这一张还是那一张。如果你可以在你的过去的经历里面得到比较好的一些成长累积的话，我想你投入职场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比别人多拿到那么几手牌吧。可能有大公司要你，小公司要你，如果你丢了100份简历，里面有10家公司都要你，证明你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那这时候你才能谈选择。 对对。 那多数人我觉得根本没有条件谈选择，因为白纸的好处是可以挥洒，白纸的坏处是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在选择你的第一份工作之前，先武装好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更主动的创造你有选择的机会，才是真正的重点。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应该 多方面来看， 对， 对， 这三个面向来看。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你首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 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自己缺的是什么，我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权衡。这个也是彭先生在今天给各位选择第一份职业做的一个建议。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有没有可以给大家推荐的毕业生，就是现在比较看好的一些行业，给我们一些建议，就要带上你的老花镜了。 对，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大趋势的东西哦。我想大家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面找到，甚至现在有很多求职啊的 APP， 比如说我们的招娣啊，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们的一些未来比较夯的行业。我想大家都明白，金融行业、医药行业当然是现在未来创收可能比较高的这行业，但门槛也很高，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的。 没错。 地产呢，现在走向另一轮的这个调整，所以我想大概有一些行业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互联网，在未来它的新零售还是很有可能性的。第二个是国家过去几年的中央的头号文件谈的都是新农业。这讲了好几年都还在讲，因为现在我们平均的这个农民的年纪都比较大。 对。 这对我们新的年轻人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就是新农业。老年用品的这个服务行业。教育培训行业，像我现在在做这个培训行业，因为他是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属于学龄前， 对， 所以这些孩子他很难透过互联网学习，他必须要人对人的，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我想之前很多这个互联网的大咖他们都谈过这个，将来我们有一天很多工作很刻板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那这些需要高感性的这些工作，就还是我们人类比较厉害了。文化娱乐，生物医药、旅游、健康管理、信息安全、人工智能，这些都是，所以我想未来面对面对人的服务行业应该都很有机会，至少在10年内，因为我们看不到10年后大趋势可能会怎么样， 对， 所以至少在这里我们自己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去留心这些大趋势的发展。第二个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导向，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多看一看，每一带一路的机会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另外就是多阅读，多读一读关于大趋势方面的书籍，对于我们的职业选择也会很有帮助。 好，非常感谢彭伟嘉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真诚的给大家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经验， 谢谢， 包括一些意见。我觉得今天最后一点 时间，我也不用再为大家支招了。通过您的一个分享，至少要用发展的眼光去选择你的第一份职业， 当然 这点很重要。然后就是要跟对人，这点也很重要。我就是发出另外一个邀请，向彭先生有没有兴趣来聊一期情感话题呢？ 可以啊。 我觉得今天好像这个话题我没有掰开了聊，我有点对不住您。有机会再来，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明天再见。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